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先头客栈开门喽。OK， 这一时间欢迎您锁定 FM 九九闲偷客栈。 Hello， 大家好，我是风四娘。 嗯， 哎呀哎呀，大掌柜着急了，你看你的麦我都没给你打开呢，急啥呀？来，当当当， 我是大掌柜。 哎， 看咱这配合多有默契。 嗯。 Hello， 听众朋友哈，这个时间你估摸大家又跃跃欲试了。 嗯， 你看哈，这个叫做血溅轩。哎呦我的妈呀，这好好拗口啊！血溅轩辕，哎呦， 对，血溅轩辕， 哎，对，这一位听友啊， 我就不重复了，我这舌头不好使、 啊，我得批评一下啊！这节目还没开始啊，你看这霞云岭水库都发过来了，你咋知道今天的答案是啥呀？ 对呀， 要么就是想去这霞云岭水库，哎。发过来想 肯定是公众号上面他已经看到咱们信息了、知道是霞云岭水库了， 对，知道咱今天要带大家去这个地儿，介绍这个地儿了， 对， 但是可能赶巧了，你看赶巧了，咱还刚还在商量是吧，今天这个我们问题的答案是啥呀，让大家回答什么问题呀，刚说了让大家回答的问题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金水湖景区俗称叫啥？其实俗称就是霞 云岭 水 库。 哎， 我觉得这样的听众这么积极，能把这个问题回答出来，今天的第一张门票就先送给他了， 直接就送了， 直接就送了。 哎呦， 哎呦，这么大方！哎，那今年是送多少个？这是说送就送了？那万一就送一张，剩下的听众怎么办呀？ 那怎么能只送一张呢？这杨总在这坐着呢，杨总， 嗯。 哎，大家 好，送多少张呀？ 咱们今天是送出50张门票。 哎呦喂，就得呀，就喜欢这样大方的嘉宾。50张，先到先得。 对，价值60元的、 哎、霞云岭水库的门票。 对， 嗯、今天其实咱一开口啊，就说要送大家礼物，但是可能大家并不知道，哎，你这送我的嘛呀？我们怎么着也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对不对？ 对啊。 啊，咱送的是什么？送的是霞云岭水库。为什么要送霞云岭水库的门票呢？我告诉大家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消息，就是， 彪、啊，你咋的了？ 嗓子难受不？ 嗯呐， 埋大不？ 大。 我告诉你，霞云岭水库没有埋，你信不？ 为什么没有埋呢？ 它就是没有埋，空气好，蓝天白云的。 那晚上有星星没？ 有星星，信吗？ 我得去看看，我才信。 哎，你信我 这？这是真事， 真事儿、啊、哈，大掌柜，这是我们大掌柜亲身去给大家挑的好地儿。 哦，这样。 对，大掌柜元旦的时候刚去玩过，就哟呵，这地儿不错。 嗯， 我不能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得带回来给我们仙头客栈的这个 所有 的听 众 分 享一下。 哎， 没错。 其实说起来，我都觉得有点不信哈，不知道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听友朋友们有没有去过的哈？如果有亲身去过的，欢迎你在公众账号仙头客栈上来告诉四娘和貂蝉，霞云岭水库冬天是不是真的没有埋？如果没有埋的话哈，真的50张门票今天咱们全部免费送。 对，没错。 嗯嗯，你看这个群说了哈，这张嘴就说给张票吧，跟女朋友一起起，你有女朋友吗你？ 没有，赶紧找了啊，抓紧时间了。 哎，好，那这一时间我们哎马上要到广告了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仙偷客栈主题就是带大家去霞云岭水库，就在什么时候呢？就在这个周六和周天。为什么要在这两天呢？因为这个周六周天两天在霞云岭水库。 不是周六周天，是16、17号。 16、17不是周六周天吗？ 不是周六周天。 哎呦哎呦、我过二胡了哈，这日子哎、不下个周了，

紧些，不恨不怪不怨由谁，只等待牡丹开成灿烂的天，让传奇永远被人看见，让红尘世人能够感动，能够深深了解爱是什么。爱并不是接近以后就点，喜欢以后就追，腻了以后就飞，就让这仅有传说为你重演，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扎春水往暖，夏花酥壮惨，谁闻酒馋，谁知冬来冷酒前，小相思犹在，剪不断思念雨里还乱，千年等待再续后爱，梦寐力量黄昏归来，岁月璀璨发白，就叫我拍了头贴了心去等去爱。 看那边落花似雪纷纷绵绵谁人怜，看右边风吹悬念生生死死谁人怨，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苦苦两人怨，忽然听上我眷恋日日年 仙头客栈开张了，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头客栈开门喽。 Hello， 这时间非常感谢你继续留守在九九跟前儿，我是风四娘， 我是赛貂蝉， 这里是仙头客栈。仙头客栈由仙头酒独家冠名播出。 是的。 好，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的中奖名单呗。 公布呗。 公布了哈， 都等着呢。 听好了，听好了，第一位名字叫做，哎，这个是，我能不念他的名了吗？ 怎么了？ 来，你念。 血溅轩辕。 好， 看我这嘴皮子，再念一遍。血溅轩辕。 好， 恭喜你。 再念的话，听众又该怀疑了，这你们朋友吧？ 啊，真不是 啊，这只是因为咱们第一位听友哈，很感动啊。第二位名字叫做繁华落尽。第三位名字叫做群，就是刚才说明明是一只单身狗，但是还偏要说要跟女朋友一起去的那个。然后第四个呢，名字就是简爱。第五名想看我朋友圈木门。第六名鱼儿美人美妆。第七名葛子。第八名旭日东升。第九名兔耳精灵。第十名立群。 好，恭喜。 我们先公布十名哈，十名十名的公布，没念到名字的不着急，慢慢来。这时间也是想和大家说一下哈，为什么要这个公布这个名字呢？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阴岭水库，是一个躲霾的好地方，没有雾霾。 哎，是， 对， 晚上满天星。 对，晚上你可以直接躺在这个小屋小木屋里，玻璃顶儿，往看星星。哎呦呦，可浪漫可浪漫可浪漫的呢。好，那这一时间哈，我们今天仙踪客栈所有参与互动的听友，全部送小阴岭水库的免费门票一张。当然了，前五十名哈，这一时间呢，有很多听友会说了，哎呀，美女给两张呗，带媳妇儿一块儿去，不要紧，用你的媳妇儿的手机关注仙头客栈，然后完了回复霞云岭水库就可以抢了，一个微信号一个名额。咱们赶紧哈啊，对，可以用你媳妇儿爸爸妈妈的手机来抢哈，只限前五十名。好，那咱赶紧的介绍出杨总吧，杨总估摸再不说话， 对呀，着急了都。 欢迎杨总。 欢迎。对， 大家好，大家好。 哎，欢迎欢迎杨总。不打我吧。 没有没有，不会不会。 不会哈。那这样，刚才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霞云岭水库没有埋，我就比较质疑这个真实性了，真的没有埋吗？ 这个确实是真的，因为这几天，有时候我也到那个城里边去嘛，差别特别大，到咱们那块啊是蓝天白云，一点雾霾没有， 哇，真的蓝天白云，一点雾霾没有。 对对， 嗯，然后嘞没然后了。 对对对， 是我们那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是吗？ 嗯，海拔也不是特别高， 不是特别 高，400多米吧。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地理环境，四周这个属于什么？四周都有山， 四周都是山， 对， 对 四周环山， 对对， 所以把这个脏东西啊、雾霾、PM2.5 的那些颗粒什么，全部挡到山的外面去了。 对对对。 所以咱们霞林岭水库空气质量是非常好的， 嗯， 特别是像现在这空气质量担忧的情况下哈，孩子马上也放假了，我觉得真的是冬季的一个好去处。当然了，除了咱们这个空气好以外，是不是还有 好玩的、 哎、好多什么好吃的、哎、好玩的呀等等、哎、和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咱们是每年冬天咱们都有一个这个冰雪节， 嗯， 冰雪就是白天的时候可以滑滑冰啊，看看冰瀑， 嗯， 晚上有夜景可以看看冰灯什么的， 嗯， 咱们这儿也有吃能住， 嗯， 有这个特色的这个茅草屋， 嗯， 竹楼啊，小木屋啊，冬天都是这种电取暖， 嗯， 特别暖和。 哦， 哎，刚刚对杨总说到这个冰雪节，我还蛮好奇的。作为一个东北人哈，真的是特别喜欢冬天去看冰灯啊、看雪雕啊，甚至去玩冰，在冰上打醋溜滑。 对对对， 醋溜滑，打醋溜滑，摩擦 摩擦， 打醋溜滑。 嗯， 所以说那个杨总，咱们冬天的时候还是以这个冰灯这个景色为主。 对对对， 是吗？ 对对， 嗯， 对， 哦，有的时候咱相当于这样了，叫什么？不用去哈尔滨，在北京就能看冰灯，是这意思吧？ 对， 对， 不用去哈尔滨，因为咱们从北京到哈尔滨玩也挺远的。 哎妈，是真 飞机票也不便宜。 你瞅瞅这个貂， 嗯， 貂回家机票来回花多少钱？ 3000多呢！ 哎呀，那心疼死貂了，顶貂一个月工资了。 一个月工资没有了， 真的一个月工资没有了。那但是咱们不用去哈尔滨，在北京 也能看到。 北京的西南方， 哎， 也就是霞云岭水库，开车多长时间呢？ 开车 一个多小时。 从良乡走的话，也就是也就是一个小时。 从良乡走也就一个小时哈。 从市里的话，应该是87公里。因为咱们是走那个108国道， 嗯嗯嗯， 到我那儿正好是87公里那个路庄那儿。 哇， 其实我因为我对这个水库特别特别了解，因为我爱钓鱼， 嗯， 其实我不管是冬天或者是夏天，我这是常去的一个地方， 对， 跟杨总也非常熟啊。其实开车走108国道其实就是一种享受。 哎，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路上现在一个是原来的史家营这边全都是运煤的车，现在没有了， 对， 哦， 啊，没有大车，全部都是小车， 嗯， 而且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小， 哦， 哎， 不会堵车， 对 对， 哎， 其实有些时候我有空的时候，我就专门开车跑他那去转一趟，吃他们那个蒜泥草鱼， 蒜泥 草鱼， 哎， 那个这蒜泥草鱼啊，是咱们那个2014年。咱们也是参加了一个北京市旅游委组织的这个北京乡村旅游特色美食大赛， 嗯，一个美食大赛， 对， 对， 获得了一等奖。 哦，就是说还有好吃的， 对对对。 首先，第一，这个地儿没有雾霾，空气质量非常好。 对。 第二，有冰灯可以看，最近还要举办一个攀冰的这个攀冰大赛， 对，锦标赛， 还可以去看热闹， 嗯。 然后呢，还有很多好玩的，哎，好玩的一会儿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可以在冰上打醋 溜滑， 打醋溜滑之类的，而且还有好吃的，你像这个蒜泥草鱼，还有其他的，一会儿也要跟咱们观众仔细介绍。 嗯， 而且晚上呢，你不想回来没关系，直接在那住宿。 对，还有地方住， 环境特别好， 哎， 有小竹楼、小茅草屋等等的，就在冰上面，哟，简直了，我觉得这绝了。 但是屋里很暖和， 啊，对， 说一句，别人可能看屋里冷啊，是不是？这跟外面一温度啊， 肯定 是 怎么呢，哎？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呀？最关键的是今天仙头客栈免门票呀， 哎，没错， 对 吧？好，所以这时间来，我来公布一下啊，赶紧加入咱们的互动大军哈，我来公布一下，就是第二轮的10个中奖名单：怒放，请叫我拧巴君，美美 ，Butterfly 龙，宠爱之名 ，Y 亚晴 ，Ink

几首古唱几个，唱得好青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 我是掌柜的封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OK， 这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好音乐九五九，这里是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哎呀， 大掌柜着急呀，这 每次我都没给你开麦，对不起，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嗯， 仙偷客栈，小安岭水库特别美。 哎，成了，再雕，咱俩不能这样，再这样大掌柜该开咱俩，就开除咱俩了。 那下次让大掌柜先说话。 对，咱俩不吱声、啊。 没事，我不跳，我不跳。 好了，那这时间我们赶紧来公布一下上一轮的几位中奖听众吧，来恭喜一下哈，几位升级小家，恭喜 Wind Sky， 恭喜金龙，恭喜中华保险谢，西门大观园万里，那些花，这个是叫啥？摸俺馒头的剪拼哈，恭喜！哎，当然了，同时我要跟表扬一下，特别表扬一位听众，叫做繁华落尽，又给咱们做了一首诗呀。 哎，念一下吧， 念了，大掌柜。 来吧。 啊，这位繁华落尽已经是第二次给我们写诗了哈。是一首藏头诗，第一个字连起来呢是霞云岭美。太有才了。我读一下哈。霞飞山中一水晶。他把这个霞云岭水库比作成水晶了。云端风清两重天。两重天。对，因为怎么着呀，霞云岭水库没有霾。 对。 岭南冰山奇峻险，咱们有冰山可以看冰灯。对，美景何似在人间呐、啊！ 哎呦，有才， 是吧？ 是写的太好了， 写的不错哈。那这个杨总不得包一红包啊？ 可以。 那念诗的包红包吗？ 包， 有大方， 赶紧雕再念一遍 啊！ 再念一遍，念诗的包红包。 那这个叫这个。 私底下给杨总，完了你录音，我天天给杨总 念。行，念一遍你红包，念一遍你红包。那也希望咱们这个繁华落尽哈，经常给我们写诗。 感谢。 谢谢 我们所有的听众。这时间呢，也是和我们所有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给我们听众互动到的福利呢，就是来自北京霞云岭水库的免费门票。总共呢只有50个名额。 我们现在名额已经过半了哈，还有剩下一半的时间，所以这时间呢也和我们所有听众说一下，很多人呢都说给两张吧。哎，这样，那个刚才繁花落尽给咱们做了一首诗，杨总就想问问，要不能给他开特例吗？给人两张吧，人家一要半天了。 没问题，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特例哈，但是就这一个特例哈， 对， 其他的没了啊， 写诗了， 哎，写诗了，就这一个特例送两张，剩下的听友，如果你想带家属带孩子的话，没关系，赶紧给你媳妇儿打电话呀，告诉媳妇儿，你现在赶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然后直接在里面发文字回复"霞云岭水库"就可以了，就可以送你一张这个免费门票了哈，咱们以微信号为准，一个微信号就一张。 嗯， 哎，所以咱们赶紧抓紧时间哈，我们现在已经送出一半了，还有一半的门票在等你来拿。 嗯 啊，这位万里的朋友也说了，说怎么领门票呀？说一下哈，咱们今天就不一一的给大家进行回复了。 嗯， 凡是我今天念到名字的听友，明天呢，咱们会公众账号上会有一个这个 新的推送， 哎，信息推送，50名中奖名单全部会推送出来，大家找找自个儿的名儿就行。然后去水库，去这个霞云岭的时候啦，直接 把这给他们看一下， 给这个售票员看一下你的微信，证明是你，人家对着一找那个名儿，找着你的名儿就可以了。 对，没错， 哎，你就能直接免费进去了哈。 嗯， 好，那这一时间我们接着聊呗。 对呀， 霞云岭水库哈。不聊诗，聊聊这个啊，聊吃哈。 对， 我以为要聊诗呢。好，我们来聊一下吃。你像这位歪这个听友说，有什么好吃的吗？ 嗯 嗯，所以咱刚才说了个啥来着，大掌柜？ 刚才说的是蒜泥草鱼。 哎，蒜泥草鱼。 对， 其实蒜泥草鱼我听起来还比较陌生。 嗯， 我好像没吃过，雕你吃过吗？ 没有， 没有哈。 这不 那杨总， 不去霞云岭你吃不到的。 对对对， 杨总介绍介绍呗。 嗯，这个鱼啊，嗯，其实就是这鱼的做法有很多，但是咱们那个做这个蒜泥草鱼的，反正我是以前是没见过。 嗯， 这个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其实我觉得做是一面，最重要的是这个水质导致了这个鱼的这个新鲜程度不一样。 对对， 就简单来说，比如说咱们从市场买的鱼，放在霞云岭水库里边，比如说养上一个月，你再吃，那味道完全就变了。 对， 真的 没有土 味，完全就变了。 野生鱼 是 那个吗？ 就是这个水库的水质很好， 水质非常好，而且这水库里边，一聊起鱼了，我应该停不住口了啊。 嗯， 水库里边今年其实大家都知道，720房山又发了一次水嘛。 嗯， 发水时候冲下来最大的胖头鱼，你们俩猜猜多重？ 十斤，对，20斤， 说， 30斤， 说， 跟貂蝉一样沉吗？ 57斤， 哇塞，57斤一条鱼 啊， 那得 妈， 那得多少米？ 它这个水库啊，就很多年很多年没有干过， 对， 嗯， 所以看咱北方能把这鱼长这么大，第一挑水质，第二它得够年头才能长到这么大。 就是水质好， 水质 好，因为咱们那个 养出来的鱼呢， 地下有个泉眼， 对，它是山泉水， 它属于山泉水， 对， 嗯哼， 所以夏天呢，有机会的那个听众朋友到那儿还可以甩甩杆，钓一钓。 所以冬天呢，咱干嘛呢？冬天呢，湖面上都结冰了，咱打出溜滑， 对， 哎， 有小车是不是？ 咱们那个可以滑滑冰车呀。滑滑冰车呀，这个冰上自行车呀，把这些项目。 嗯嗯，是。好，那你看这一时间我们就有听众问了哈，你像这一位叫做西门大官员，哎呀妈，急死他了，说好几遍了，能让我露个脸吗？我想上电台，第一次参与互动，好激动啊。 露脸了， 露脸了啊，露脸了啊。西门大官员也问了，说这个孩子怎么收门票呀？ 嗯，杨总， 咱们是这个玩先偷客栈的这个听众吧， 嗯， 是1.2米以下的， 嗯， 免票， 哇， 好，

嗯，人太多了。 每到这个时候都，哎呦，简直累死我了！这思娘，这除了写作文，就没写过这么多字儿啊！我容易吗？容易吗？荣誉吗？ 那咱们让思娘再写一会儿哈，一会儿来公布咱们中奖的听众。 对， 你不要着急， 咱们剩下的50名之内的名额哈，我会全部公布。所以这个来，雕先聊着。 嗯，哎，杨总，我问你个问题哈，咱们这个说到这个冰灯，晚上是不是特别漂亮呀？ 对呀、 哎， 晚上特别漂亮。 嗯，有什么特色呢？ 晚上咱们那个，因为咱们是有一个，300米长、50米高的那么一个冰铺。 哦，冰铺。 对。 哦，这个我也偷偷告诉咱们听众了，哈尔滨可没有冰铺啊。 对对对。 真没有。 嗯。咱们那冰铺啊，晚上把这个灯光开开以后，这个就是它那个形状就跟那个石花洞那个钟乳石一样。 哦，对，还真是， 对， 还真是 用灯照出来以后， 对， 那特别漂亮。 嗯，是，那也就是说，在晚上时候，咱们这个可以说，咱们这个湖面上张灯结彩，是不是、啊 嗯？对对对， 星光熠熠的。 嗯 嗯，哎，四娘写多少了？ 写完了50个正合适，但是还有好多呀，这咋整啊？哎呦，我都想给他们，但是他们没抢上，大掌柜。 嗯， 你先把这50公布了。 好， 如果杨总说了，如果说时间够的话，后边可以再送。 嗯，好嘞，好嘞，那我先公布哈，我们剩下的20多个名额哈，这位名字叫做万里，顺其自然，伟文。雷神小莫，小猴子妈妈，败家子小猫，郑丽郑建立，辣妈，凯儿德勒，钻石总经销，哇塞，钻石总经销，吓死我了啊！ 嗯， 零点风，燕，晴儿，八怪，你为啥不叫八剑呢？ 嗯， 顺其自然。 嗯， 李小莫，001相遇，旅途，明明，阿文，天佑4G，坤。溜达猫吴峰杰，哎呀妈，累死了！ 哎呦，好，恭喜以上 50名 的幸运听众， 上所有50名我们的幸运听众、 哎、 哈，这个思娘我全部是按照顺序开始结的，哎呀妈，累死我了， 辛苦了、 嗯。但是现在、 哎、 嗯， 还有听众在问怎么领取门票， 嗯， 咱们再说一遍， 再说一下哈，嗯、只要是，哎呀，可是我们50个名额满了呀，那个杨总， 可以再送， 可以再送， 可以 真的 可以 送， 加送加送几个，你说。 咱们再加送10个吧。 加送10个。 嗯， 好嘞，赶紧哈，咱们互动起来。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就是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直接在“仙偷客栈”后台给我回复“霞云岭水库”就可以啦。哎、 嗯， 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所有中奖的听友不要着急，听到了你自己的名字了吧？咱们明天会统一。 推送一个、 哎、推一个中奖名单，然后呢领取方式呢就是直接去水库玩就行了、 嗯、 在售票处给这个售票的工作人员看一下你的微信，对一下微信名对不对、 嗯、 对就可以了，直接过关。哎， 嗯、没错、 嗯、一个微信号只限领一个哈，看我们现在后台又在持续刷新、 嗯、 那这一时间我们想问一下你看这个有一个叫大鹏的听友了，也问说，问杨总说钓鱼多少钱一天呢？没钓鱼吗？ 嗯， 咱们钓鱼是这样，咱们冬天不能钓鱼， 嗯， 夏天可以， 嗯，夏天可以， 夏天钓鱼是100块钱一竿一天， 嗯，100块钱一天一竿哈，嗯，好，那这一位叫做 Wind Sky 的听友也说了，说啊，我去过霞云岭水库，说风景特别好， 嗯，特别美， 哎，特别美，你看，所以我们的听众今天都，哎呦，大家都 按耐不住了， 按耐不住了哈， 太积极了， 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没有霾呀，北京的大冬天， 是。 好，那这时间我们赶紧来公布一下后10位中奖听众吧，公布完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这下是真的不送了、 嗯、 你再怎么夸四娘、 嗯、 再怎么夸貂蝉都没用了、 嗯、但是提仙偷客栈可以搬价是 真的吗？ 不是 仙偷客栈的听众到了霞云岭水库之后，第一是1米2以下的孩子、 嗯、 免费， 对， 免费 啊、免费、 嗯、 第二是因为咱们水库有那个自助餐， 对， 自助餐呢是每人是60块钱的、 嗯、 只要你是仙偷客栈的听众出示公众号、 嗯、 就给你立减20。 哇 哦，这样， 嗯， 还是也挺合算。 那当然合算。 对啊，便宜20块钱，跟半价也差不多了，这个饭费是吧？ 是， 不能饿着肚子也玩。 如果真的没有抢上的话，没关系，只要出示仙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了。 嗯， 好，我们最后10名中奖名单，这个叫做 Fly 一阵风。哎，我发现好多好多人都跟这个 Fly 过不去哈，你们怎么了？ fly 一阵风，张建红， 嗯， 放飞心情，老朋友了哈，木子，少华，田小白女士，硕是硕。